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Hey,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了。今晚呢这一集呢就是叫西环咖喱饭。就这个西环吹鸡就送中条例呢是召见这个人大政协呢，我们当然就会讲了。今晚呢就我们有特别嘉宾，因为细良呢就去了教协，他在教协呢就五四运动有一个的研讨会，他是嘉宾讲者。所以呢今晚我们特别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在我最右手边，大家左手边就是我们大埔区议员任启邦，中间的呢就是西贡区议员林少宗，两位嘉宾来今晚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 喂 Gary 啊，首先讲下先，要好代好多街坊问候你，因为过去过一个礼拜咧，即系喺地区嗰度边开档嘅时候咧，好多街坊都问，喂，你老友Gary 阿咖喱饭点啊？有冇即系个伤势点啊？咁样， 我系谂住今晚嘅节目叫达生鱼咖喱饭， 因为我谂好多街坊咧，即使即系。我哋平時咧唔係好覺眼，或者可能佢哋可能啲太太啊，或者啲即係年長少少嘅叔叔啊咁樣啊，佢哋都原來都有關注呢一單即係送中條例嘅。首先問下你身體狀況如何先 ？OK 嘅，唔死得啊！各位城寨朋友啊，大家都有心啦，細良好、卡文好、各位好咧，都有問候啦。咁就即係。在5月11日，即係上晝嗰次嘅由陶謹申主持嘅送中條例草案委員會第四次開會，就香港出現咗史無前例、未咁激烈，即係咁激烈嘅一個即係喺立法機關嘅肢體衝突啦。咁啊，直情就比美以前嘅台灣啦咁樣係咁，所以就確實有好多人關注，我自己咧就即係被搭山魚嚇，咁啊同阿朱海迪企上台嘗試係去搶走，同埋用隻手揞住啊石禮謙議員攞住嗰支麥咧，就即係跌咗落地嚇，咁啊因為咧我哋嗰係好重要好重要嘅戰略目標咧，就係唔能夠讓呢個我哋認為係不合規程、不合法亦都不合憲嘅會咧。在和陶謹申主持的由我們選出去做主席的送中條例草案委員會是合法合憲呢，同一個會議室進行，同埋石禮謙主持的會議呢就話叫做DQ 了民主派的合法合憲的會議呢就取而代之，所以當石禮謙一講話宣布會議開始，我同阿朱海迪真係即係發曬毛啦，咁就盡我所能嘗試係去阻止個會個開始。咁就建制派就好犀利啦，揾咗啲大隻厚肉嘅， 大隻厚肉同埋 好高嘅。係 啊， 嗱呢個何俊賢啦，超級高佬啦，即係佢係比美阿林卓廷㗎，何俊賢啦，鄭永信啦。陸仲雄啦，陸仲雄又係好高噶，咁啊跟住阿陳斌同埋周浩鼎五個咧，咁就圍住阿石禮謙啊，咁所以咧就我就過去都有做運動啊，以為自己都夠力啊，咁但係唔夠高啊嘛，阿媽生都冇咁高啊嘛，咁啊唯有企上張台度嘗試係去搶麥咯。 因為佢嗰個麥，我嘅理解嗱，因為嗰個就係秘書處俾佢嘅麥，而秘書處個麥即係等於全場可以由中央系統發出即係出到聲嘅麥啦，亦都可以咁講係做到會議所謂會議記錄嘅麥，所以必定係要去所謂叫搶奪個麥，因為有啲街坊話：喂，咁你點解要搶佢麥？咁我解釋翻俾佢聽，泛民 都有噶嘛， 用緊嗰支麥咧就係佢哋我哋自己帶入去嘅大聲功啦，或者嗰個音響系統啦。咁但係而家佢嘅嗰支麥咧就係秘書處 那個叫做叫正式嘅一個叫 台上用嗰啲麥啦，會議麥啦， 就一個流一個無線麥咁解。咁所以即係點解即係泛民嘅議員去要咁慾緊咁樣樣咧？係即係唔好俾佢開始到，同埋唔能夠俾佢即係僭越咗原本嗰個嘅委員會就所謂再選主席咧。 這個毫不中立嘅陳維安秘書長領導嘅秘書處咧，就即係完全偏袒啦。民主派嘅合法合憲會議咧，要就自己用手機做 Facebook Live 去做錄影，就唔同石禮謙主持嗰個咧，就即係有秘書處配合，又錄音又錄影咁樣噶。咁所以咧就我哋盡我所能係去搶麥。咁啊，嗰五個佢哋嗰啲男士咧就頂住曬我哋。咁啊，陳恆斌咧一路咧就係咁樣啦，咁樣咧用個身咧壓開我。咁啊，但係咧問題當我嘗試去擒高嗰陣時候，何俊賢一推。佢就突然之間閃開，咁我就成個搭咗落 番禺咁搭， 搭到豬頭咁樣。 亦都有一個傳媒亦都影到，即係你背後可能有人拉你個褲頭嗰、那個腰帶，可能係可能係保安，或者可能總之有手喺後邊就 扯一扯 扯咁樣。 嗰、個我嗰陣時就感覺唔到嘅、okay, 情況，當然就好混亂啦。同埋我哋其實有型嘅，有個別嘅保安。阿頭咧係特別兇狼或者係特別狼死嘅， 呢啲保安亦都 過去同我哋糾纏咧， 警 係啦，前警務人員或者退休警務人員又屈手啊，又即係又去隔開我哋啊，兇神惡煞啊，但係有部分咧。就即係我講話，即係比較善良啲啦，温和啲啦，咁樣即係嘗試係去，佢哋又唔能夠唔執行任務咁樣係嚇，咁但係就總之搭咗去，失去知覺，入咗院，醒翻，食咗啲止痛藥、止暈藥，咁就第二日出咗院休息咗一日之後咧，第三日我就去報警啦，咁正式咧就即係指控啊何俊賢同埋啊周浩鼎咧就控過我，咁我希望警方係可以。秉公去查啦，咁但係個戰役就未完啦。 係啦，因為今日咧，亦都係即係繼續上演呢、這、一個呢、這個送中條例啊嗰、那個嘅，即係我認為係鬧劇。鬧劇係咩意思呢？因為前尋日咧就即係中呢、這個港澳辦 係 同埋前日嘅中聯辦嘅主任啊，同埋即係 黃志文同埋 張曉明都出咗聲啦，即係等仲要。仲要最鬧劇嗰個就係要引用咗阿習總喺公安一啲會議裏面一啲説話，就話我哋要去即係搞呢一樣嘢啦咁。喂，大佬啊，咁正正因為中央咁樣講啦，即係叫大陸中共咁樣講咧，就即係將林鄭所嘅偽善咧嘅面具搣開咗啦。因為咩咧？林鄭嘅偽善面具就同我哋講就話我哋要處理台灣殺人事件，係啦，殺人犯啊，要處理要引渡，根本就唔係呢個劇本已經中央寫好曬啦。林鄭去執行嘅時候就噏咗出嚟，不過即係咁樣開一開口咧。就令到咧，即係今日亦都有一啲即係新嘅發展啊！少宗係咪今日開呢、這個喺呢個叫做國歌法嘅時候咧？ 國歌法 啦嘅主席係邊個？係阿 廖長江，叫做建制派班長。 係啦，當阿萬必阿陳志全議員就因為嗱，今朝亦都好打咗一場都幾好嘅一個戰役嚟嘅，係嗰幾個會阿陳志全議員就即係。提出點人數啦咁，今朝係開邊三個會議？ 第一個就係公務小組委員會八點半開嘅，跟住八點九咧就係國歌法條例草案委員會，咁啊差唔多同一時間嘅八點半咧就開呢個電子煙，即係全面禁電子煙嘅，又係條例草案委員會三個會同時開，咁所以民主派就琴晚。其實都不是必然同扣連埋一個即係要以示抗議送中條例，明明就係三個會咧就逼到我哋咧就即係唞唔過氣啊，甚至乎想藉著呢個送中條例打到即係火紅火綠嘅時間嗰陣時咧，就快快脆脆龍船快過馬咁，就希望國歌法又開始。咁所以咧就我哋今日好有意識地咧，三個會咧同步地就點算法定人數咯。 咁佢哋有冇限定人數嘅咧？ 有嗱，呢、這個國歌法咧就係三分之。因為有超過60位的議員加入就要有21名的法定人數，公 公務就最少嘅，六個就夠噶啦嚇。咁但係呢個嘅電子煙咧，都要有成16個。咁所以當三個會嗰陣時咧，係去一齊點算法定人數咧，嗰啲建制派就疲於奔命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走咗入去電子煙嗰度咧，我哋就喺呢個嘅國歌法嗰度點，喺國歌法嗰度點嗰陣時咧，我哋又走咗去呢個嘅會議室二呢個嘅公務嗰陣時係點咁樣咯。 但係呢、這個即係口硬嘅建制派咧，就走出嚟就指責翻民主派就誒即係玩嘢啦咁。喂嗱。 因為夠啊嘛，郭偉強即係呢個公策會嘅郭偉強。 唔係我就咁話，第一你嗰個定議程嗱，當然我唔知即係你哋立法會嗰個即係定議程嘅方式啦。但係如果三個委員會而三個委員會都咁多議員參與，要公務嗰、那個，我相信就好多好多議員都即係關注啦嚇。咁令國歌法民主派或者兩邊陣營都咁多人嘅時候，即係你仲要涉啲會喺裏邊，究竟係咪適當咧？咁嗱。首先個定議程、定開會時間、定開會嘅地點已經係一個問題。第二就話，喂，其實你好明顯就想快快手手就草草通過咗嗰、那個即國歌法啦。國歌法好明顯即市民都好大嘅憂慮，民主派亦都即表達咗呢個憂慮。咁我諗佢亦都係藉住呢一個諗住呢個機會就即。即做啲功夫就快快手手搞掂佢。咁但係即出咗一個叫做咩咧？出咗一個笑料喎，就係喺點算人數之後，咁啊即係響鐘啦咁樣，就阿廖長江主席就因為同阿隔離嗰個叫副主席係邊個啊？ 呢個 港島區嘅咩？ 張國軍， 張國軍係 啦，民建聯嘅副主席。 講咗句嘢就唔記得咗熄麥咁樣就。 張國軍就話：喂，民主派搞流會喎，咁樣。 啊！留一天都唔緊要啦， 係嘛？係啊！阿廖長江作為呢個株連嘅建制派班長咧，就話咁都冇辦法啦，咁啊唯有等大家警惕一下啦，咁樣。佢嗰個等大家嗰個大家唔係民主派喎，係建制派喎。 呢句都冇乜所謂嘅，最尾嗰句先爆啊！即係，咁啊，西環就拆天啦。 係啦， 即係大佬呢句説話，喂，講緊國歌法。這個都是本地立法，對香港內部事務，為什麼你中聯辦要拆天呢？中共的介入已經很明顯，已經在各個建制，即我大家都明白，大家都知道，但今次更加在台上面被人看完了，剝光珠被人看完了。 有些事情就做得不講得的嘛，但今次呢就因為沒有熄麥事件呢又在今天出現呢，就特別是有即是諷刺意味，因為為什麼呢？下午的三點鐘當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在拗緊，石禮謙就話他是不是冇能力，又或者不想再主持呢個嘅送中條例的會，喺度有爭議嗰陣時咧，三點鐘就呢個西環吹雞，就香港的人大政協咧上百人咧，包括埋呢個陳逢富真啊， 面聖 係啦，就去到中聯辦嗰度接旨啊，面聖啊，民陣就有人喺門口嗰度請願噶嘛，咁樣係咁嗰陣時咧，見完之後，譚耀宗呢個民建聯嘅元老啦，就走出嚟話：喂，外國係去討論呢個送中條例又得，點解中央政府或者中聯辦講啊唔得啊？咁樣係喂，點解唔得就因為你干政啊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啊嘛，我哋有基本法第22條講明噶嘛，包括中聯辦、港澳辦呢啲咁樣嘅代表中央。嘅機構係唔能夠干預香港嘅內政啊嘛，咁但係上晝出現嘅廖長江呢個株連嘅建制派班長咧，就講咗出嚟為西環會拆天喎。佢講嗰陣時喺立法會嘅會議廳裏邊，立法會嘅會議廳係審議緊國歌條例， 但唔知入唔入呢個會議記錄 咧？嚇、啊？呢、這個應該應該就唔入嘅，應該就唔入嘅，係嚇咁樣。 因為未宣布流會啊嘛，應該入噶嘛，咪有收到音就。 但係響 唔係嗰響鐘嗰陣時，點解人數就唔係嗰個正式嘅進行嚟嘅咁樣咯？不過就政治效果就出嚟就好有風 險。咁好簡單，今日我睇曬三間電視台啦，即係。Now 呢個 cable 同埋即係無線咧，我諗呢段説話咧都係好清楚咧，就俾曬全香港嘅市民去睇噶啦，亦都即係鬼拍後尾枕啦。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奸有奸説。不過咧， 我諗輸嘅亦都唔係淨啲建制派。如果真係俾佢即係咁樣樣偷雞得到咧，咁亦都全香港嘅市民咧都係即係都輸啦咁樣。咁啊，今日嘅內會嗱，因為阿Gary你今日嘅內會咧就主要討論即係、我諗大家都預算啦，就討論究竟係咪石禮謙放棄做 係啦， 放棄做呢個委員會選主席嘅工作。就直接擺上大會去議決去通過咧，咁今日個情況係點啊？似乎應該都未有決定。 今日嘅情況咧，應該就係建制派保皇黨未能夠統一口徑，雖然咧就盛傳就係話今日下晝嘅西環吹雞咧，就話即係要建議話要求呢個唔單止係建制派保皇黨要統一口徑啦，要支持呢個嘅特區政府啦，咩四個相信四個帶頭啊，相信自己。相信香港法治，相信特區政府，仲有一個相信係乜嘢？相信香港法庭咁樣 係，但就係唔相信， 即係好明顯，而家就係佢哋冇公信力，所以先至做一啲自我麻醉嘅嘢啊嘛，咁樣係。咁但係咧就未好清楚講咧，就一定要喺呢一刻嗰度咧就要直上大會。咁所以咧今日下晝咧。萬眾矚目的就是咪話，即係仲要喺度等接旨先，等西環好清楚講咗意圖出嚟啦，統一咗口徑啦，建制派保皇黨咧又係自己本身咧係有咗共識嗰陣時咧，就先至喺立法會嘅內會嗰度咧係做一個操作。咁但係今日下晝實際發生嘅咧就係領導呢、這個或者主持呢個內會嘅主席啊李慧瓊啊，或者叫李慧瓊子咧就話嗱，大家討論一下先，未必需要有結論，但係就算。真係有結論的話咧，咁就應該咧就要再開一次，好似嗰陣時五月四號嘅 特別內會， 特別內會咁樣咧，係去處理。係，因為我哋嘅議事規則就講到明咧，已經係組成咗呢個嘅法案委員會咧，內會係可以有角色，就佢嘅過程，又或者係嗰、那個。在呢、這個法案委員會討論事項的結果咧，係俾意見嘅。係咁啊，即係換句話講，石禮謙就再一次嘗試係去尋求內會的指引。民主派梗係同佢拗啦，寸土必爭啦。就喂，由當初開始五月四號發出的指引嗰、那個唔係指令，我哋根本從來都冇認為由石禮謙吹雞嘅，或者由石禮謙主持的會議是合法合憲地。召開咗喎，從來冇喎，佢亦都開過兩次會，都因為所謂嘅叫做情況混亂咧，係選出咗主席嘅喎，只係進入咗程序，跟住十幾秒，又係香港歷史上面未試過。我而家宣布會議開始，跟住嗰句就係情況好混亂，我而家又宣布休會，咁樣嘅情況喎，咁所以咧喺內會嗰度咧就要處理。根據建制派保皇黨打開口牌出嚟放個風咧，就係話。是不是要解散法案委員會、他們說的就不是涂謹申主持那個合法合憲他們又不承認我們民主派這個的嘛、是不是解散石禮謙那個、跟著呢是不是再因為解散之後呢就直接將這個的送中條例呢擺上去立法會那裡恢復二讀、二讀辯論跟著再恢復三進入三讀呢就去投票了這樣 咯、但是我想大家要清楚、在法案委員會的階段呢就是第一議員可以逐條審議啦、第二呢就有公聽會啦、第三呢亦都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呢是即、吸納到即、市民的意見、我講緊是一般的即、這個法案委員會的處理、但是為什麼即、我哋話俾即係觀眾聽、聽眾聽嘅，直上大會咧，基本上第一官員嘅回覆咧，可以係好簡單、綜合性嘅回覆，未必需要逐條審議，未必需要即係我諗立法咧，作為立法會議員咧，我諗嗰個睇每一個字眼、每一個句子咧，都係要好清楚、好清晰。同埋亦都嗰個定義要講得好清楚。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喂，個大佬上到立法，上到大會，其實可以問嘅空間有限，答嘅空間有限，亦都市民嘅民意亦都唔能夠即係彰顯到，因為你公聽會咧，其實我記得好似譬如高鐵我有參與啦，或者係仲一啲，就算比較上細一啲嘅啲工程啊，或者活動啊嗰啲事務，其實我哋都有參與過嘅公聽會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即係政府當然啦，佢聽咗接唔接納就另一回事啦，但起碼都有一個即係吸納意見嘅地方。咁但係如果冇咗呢個叫做呢個法案委員會。階段直接上大會咧，咁我諗即係 很簡單，你要想什麼就以後不用說，不用在法案委員會的階段去搞事情，直接上大會，即是所有惡法可以 bypass 了、這個、即前面一些程序去做呢，咁就只會加速咗惡法嘅即係定立，呢、這個我諗係立咗個好壞嘅先例，亦都可以咁講。前內會主席嘅劉健儀議員啦，我亦都係律師啦，咁、我諗佢都好清楚表達咗，即係呢個先例一開咧，亦都係。可以咁講，喺個立法會嘅權力咧，係會即係斷送咯。 係，直情係破壞立法會嘅即係基本或者根本嘅功能添啦。係嚇，咁但係建制派而家都係醖釀當中啊，就唔係當初咁樣咧。哇！五月四號就發出咗指引，跟住五月六號就開會，五月六號開唔到會，隔咗五日之後嘅五月十一號上個禮拜六又開會，上個禮拜六開唔到會之後咧，又喺今日嚇呢、這個十七號喺內會嗰度又會再傾。而家照睇咧，就會再可能等多一個禮拜。因為李慧瓊咧今日喺內會嗰度講咗，嗱，如果大家有咩建議啊，嚟緊嘅專責委員會又好，或者係呢個嘅法案委員會，大家有咩建議咧，就星期二就定咗個時間，大家寫入嚟，跟住我哋又用一個多數啊，佢哋講話係民主啦，其實就係多數暴力咧，想嘗試咧又去發出一個指引，又或者有一個處理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的要開得成，或者是他們做的操作的話，都極有可能是在這個五月底或者六月頭的大會那裡、如果是要直上大會、所以呢，以我們所知呢，就民陣就已經是立即呢就做準備、隨時呢是要吹雞啊、動員啊，咁樣會唔會唔能夠等到啊七月一號咧就要上街噶啦？咁樣如果唔係咧，就唔能夠可能係叫做議會內外配合，係去即係嘗試係去力挽狂瀾，又或者係再一次將呢個反送中嘅即係嘅聲音好大聲咁講出嚟。 喂，阿 Gary， 其實咧即係除咗喺立會裏邊嘅即係抗爭咧，其實頭先我哋喺會前咧都即係討論呢個題目嘅時候，阿少忠都話、其實都收到好多街坊咧嘅擔憂。 其實我哋都想擔憂咧，譬如我哋有啲六七十年代，尤其六七十年代咧，好多內地嘅抽到落嚟啊，咁佢哋話：，喂，我如果我辦咗半個罪啊，咁點樣啊？咁成最慘咧就係有個叫追索權啊，追索個日子啊，咁你第日點樣處理咧？可能好多點解要六七十年代？點解咁多？內地的市民是偷渡下來香港呢、就正就是國內的那個文化的意識呢，就個個不接受嘛、所以其實呢，除了一些市民去說這些擔憂，其實一些商界他們也都擔憂、怎樣處理呢？ 他們經歷過嘛，親身經歷過兩個不同的制度、即是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管治之下的大陸，和香港以前是殖民地政府管治的，即使是一個即是開明的獨裁，但是有自由的情況之下的管治嘛。 我只是說呢，我分享一個例子，就是其實我想我們在區做作為區議員，我們都做很多一些大陸，即係香港的市民被大陸的執法部門啦，唔一定公安，很多執法部門係非法扣押。即係我有個街坊咁，原本揸貨車嘅，跟住咧就個貨主同海關有啲唔知稅務嘅問題拗數，連人帶車帶貨塌咗半年有多，唔使講嘢，唔使講嘢，冇亦都 聯絡到屋企人啊， 聯絡到因為要俾錢，要俾 都還好少少， 但係咧 起碼俾錢啦。如果唔係真係唔知生死，佢嚇死屋企人喎。 係冇任何司法程序，咁佢話：喂，咁你律師去到，佢話我而家未告你，我扣住你啫， 行政拘留， 行政 其實就掠水。 咁但係個貨主又唔理，咁啊搞咗一大輪嘢咧，亦都使咗啲錢咧。講真，亦都使咗啲錢咧，先至可以人落到嚟，架車落唔到嚟。架車搞咗兩年之後先落翻翻嚟，就因為呢個係好簡單。我相信中港司機好多啦，從事叫翻大陸工作嘅香港市民好多啦，做生意嘅朋友亦都我諗親歷其境好多，即係佢翻到大陸有冇可以唔需要走後門洗黑錢，可以開到鋪咧，開到廠咧，或者做得成一個叫做交易咧？喺我諗，尤其是喺八九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啦，即係開改革開放早期咧，肯定一條煙又好即係兩支洋酒好，到而家唔使講嘢，真金白銀諸如此類。即係我諗呢啲其實大家好清楚， 但是剛才小鐘說譬如真的普羅百姓面對到當時走下來是怎樣的情況，我想他們的擔憂政府以至到即係建制派的議員，我諗佢哋都會諗下，喂，你夾硬去的話，嗱當然除咗呢個硬任務、死任務之外咧，你都要諗下，喂，市民係咪真係咁諗咧？佢個擔憂唔係無的放矢啊嘛。 嗱，今日去西環去中聯辦接旨咧，仲包括埋何柱國。即係呢個星島報業集團頭條新聞的 星島啊，其實都星島我看翻啲社論咧，其實都有啲，即係佢其實都話，不如再傾下先，或者叫做不如暫緩一下啦。佢好似唔係用國字嘅，即係都話不如再傾一傾啦。 佢起碼係保留質疑，就係話。就是黃志文講話對自己要有信心，佢就係對自己或者對，其實唔係自己啊，佢就係對大陸嘅制度冇信心，對大陸嘅司法不公冇信心啫嘛，所以佢先至透過星島嘅社論係佢講出嚟啊嘛。 今日去完之後應該都聽日， 所以佢聽到你咁樣講嘅話，佢知之甚長啊！喺翻大陸做生意，佢講得好白噶，其實，所以翻到嚟香港一落機場聞到香港空氣就覺得如沐春風咁解嘛，係佢講噶，冇屈佢噶。嗱，大家知唔知今日大家一擘大眼睇新聞，就係國際嘅知名華裔叫美籍華裔嘅建築師貝聿銘 Iron Pat 咧就過身啦，102歲啊。咁啊，呂炳權咧就揾翻曬資料出嚟，講得好清楚啦。1949年之後，貝聿銘嘅阿爸就叫佢不要翻中國嗰度咧，係去貢獻嚇，即係留喺外國去生活。呢個咧就係影響咗佢一生人行嘅軌跡啦。如果唔係咧，佢有可能咧就係喺呢個文革之後，佢又翻過大陸嘅，去探親百幾名嘅親友，衣衫褴褛，著住嗰啲又灰又藍嗰啲，你知大陸嗰啲衫啦，百幾個都咩咁樣。他就避開過即係文革又好，或者大陸即係共產政權嗰種嘅迫害，甚至乎咧喺外國，因為佢自己嘅個人嘅能力咧，就可以即係你話係揚名立萬啊，發光發熱啊，又或者係出頭咁樣。但係貝聿銘係講得好清楚㗎，佢會知道喺佢百幾個嘅親戚當中，根本有好多嘅人才，但係喺大陸嘅制度之下，政治制度、司法不公嘅制度之下咧，受到迫害、受到折磨，唔好講話。冇得出頭啊！唔好講話揚名立萬，有得發揮啊！折磨到不似人形啊！所以呢啲人就你會睇到一個活生生嘅記錄啊！嚇，唔會即係幫我哋設計得到，唔係幫世界或者幫法國設計得到出曬名嘅玻璃金字塔羅浮宮嘅新館，唔會設計得到中銀竹子節節高啊嘛，係嘛？大陸嘅呢、這個邊度啊？揚州又有一啲好出名嘅建築，台灣又有，世界各地都有貝聿銘嘅即係作品嚇、啊，即係驚豔全世界嘅嚇、啊。你諗下一代嘅巨匠大師，就係因為避過咗大陸呢種咁嘅制度，先至能夠有得出頭。你諗下大陸嘅制度係害咗幾多人？幾恐怖，有㗎，有另外一個中國建築大師嚇、啊，就叫梁思成咧，就喺美國學成之後，就係、是、響應當其時嘅共產黨呼籲，就翻大陸嗰度咧係去建設，咁最後點啊？就喺文革嗰度死咗咯。你諗下。真係慘 嘅，其實好多呢啲例子，我諗我哋當中 聽得唔少啦。 譬如話，可能少宗屋個村嗰度有，譬如有啲印尼華僑啦、越南華僑啦、海外嘅華僑咧，即係都係嗰陣時響應呢個五幾年嘅時候翻中國嘅建國啊，叫咩？叫做建設，係響應建設。 係 跟住之後幾個政治運動之後咧，命都冇， 清洗曬你哋， 都係最後尾都係要。走佬嚟香港，再好努力、好努力咁樣再去美加，嗱呢啲例子真係比比皆是。 我同埋喺我哋嘅生活圈子係接觸得到㗎， 呢啲 幾恐怖係活生生㗎。 如果大家覺得大陸咁好、咁完善嘅法制、咁完善嘅制度，點解都係排山倒海我哋嘅中國同胞去，無論嚟香港、去美加、澳紐，甚至非洲、剛比亞，唔知邊度邊度？都要攞個外國護照，就算連非洲嘅護照咧都攞住先啦。咁個原因係乜嘢咧？點解領導人嘅家屬都揸外國護照咧？ 係咯， 温家寶、胡錦濤嘅屋企人 口講話反美，又話抗拒外國， 美加澳紐嘅 親戚全部喺曬外國嘅咧， 都有 乜都有咧。嗱，我諗呢個好清楚，即係如果調翻轉頭一個。 美國、英國或者德國的元首，他的家人他去攞住咩邊咩嘅護照，就睇到嗰個國對自己國家有冇信心，對自己嘅民族、對自己嘅法律有冇信心，呢、這個就好清楚。 身體最誠實咯。 所以我諗不過當然呢個機會，我諗正如即係民陣嗰個響應啦，其實我哋都收到呢個信息咧，其實就要時刻咧係要即係準備，因為咧其實建制派都諗咗好多即係絕招或者。九招啊，即係準備對付即係你哋啦。咁但係我諗我哋民主派喺呢一單即係抗爭裏邊咧，議會裏邊嗰廿四五人咧就不足夠嘅，一定係要有民意嘅即係back up 呢個叫支持啦。 會啊， 咁先有。如果冇上次嘅130,000人咧，我諗咧真係可佢哋可以再粗暴啲，夾住石禮謙。過了那個主席又好，或者其他嘢都可以咁樣做。 因為個民意大象走了出嚟之後咧，係有一個嘅震攝作用嘅。你口講就話即係漠視民意啫，咁但係呢啲反映咗喺建制派嘅行為上邊噶嘛。我哋喺西貢區議會提出一啲反送中嘅議員動員辯論，你會見到啲建制派都開始口窒窒啦，或者唔係過去咁樣聲大夾惡、理直氣壯咁樣係去反對你啊，都講話可能要聽下民意啊，可能要做多啲時間嘅諮詢啊。 如果冇呢十三，如果冇呢130,000人出嚟嘅咧，佢一定好 即刻 嚟㗎啦。 今日中聯辦黃志文講話四個相信仲有四個帶頭啊，就係點咧？就叫啲人大政協啊做好牽頭嘅工作，即係其實做爛頭卒啦，就係帶頭維護一國兩制同埋憲法基本法權威，帶頭支持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以前從來只係共產黨講嘅，香港唔會講依法施政，因為我哋從來都假設政府係依法噶嘛，咁樣就係最唔守法嘅政府先口講依法。跟住咧，仲要帶頭促進香港社會在愛國愛港旗幟之下嘅大團結，同埋帶頭參與香港同內地嘅交流合作。即係換句話講咧，嚟緊嘅時間。由呢個西環吹雞之後咧，你就會見到當年好似周庸走出嚟成立個乜乜反佔中嗰啲咁嘅團體出嚟，又會喺街頭度擺街站啊， 幾多10,000幾多80,000人啊，支持啊！ 嗱，130,000人上咗街之後咧，喺呢個4月28日咧，嗰啲即係支持送中條例嗰啲，又講話有22,000簽名，喂，即係你講都唔信啦，係咪啊？你變出嚟啊？喂，你唔好講玩啦，我講個實例俾你聽，1995年，因為1996年啊。即係總之喺主權移交之前、回歸之前，民主黨嘅司徒華係嗰陣時話要透過簽名運動咧，就希望攞到10,000、15,000嘅人咧嘅簽名咧，就去成為叫影子特首，咁啊監察翻即係上任嘅首任特首㗎。嗰陣時嘅民主黨，我嗰陣時都仲係民主黨啊。我聽翻佢資料係搞咗幾個月啊。都未攞到100,000簽名啊！你諗下，即係點會喳一聲就攞到22,000簽名？指下個鼻哥咁又話22,000簽名，你俾我睇啊！係，即係呢啲，即係大家嚟緊會見到噶啦，唔係淨係嗰啲愛字頭啊，呢個收工男啊， 正規軍會出動啦、 啊，係啦，喺街頭嗰度咧就繼續咧係會做呢啲咁樣嘅叫做遊說，但係其實係洗腦嘅工作嘅，嚇咁所以民陣就會即係做好部署啦，咁大家有一個互動啦。過去咧就喺立法會外邊都有一班嘅民主派嘅死忠嘅支持者啊，嚇、即係講話兩次先後兩次嘅通宵過夜都仲上百人係扎營嘅咁樣咯，嚇咁所以呢個嘅民氣係要繼續守落去，同埋咧就要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咁就要好小心啦，言行嗰度立場啊、底線啊咁嗰啲，因為做咗兩日，譬如好似阿 Miss Mo 啊、毛孟靜咁樣咧，就俾港台斷章取義嘅訪問咧，又引起一啲網民好大關注，就話民主派係咪即係冇堅守底線啊？係咪放軟手腳啊？咁樣引起一啲唔大唔小嘅一啲誤會啦。昨日的立法會連續兩日的這個今年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之後的三讀投票，就有幾位民主派的議員呢是功能組別的議員投了贊成票，也都是會有一些的民主派支持者就說為什麼不是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藉著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咧，係去即係抗議政府強推呢個送中條例啊咁樣，所以我哋都要即係要好審慎地去繼續即係維持住嗰個作戰嘅狀態，係去打醒十二分精神咯。 好， 好嘛，咁好，跟住我轉頭翻嚟咧，除咗係呢個送中條例之外咧，亦都同大家講一講啲地區議題呢個上坡工程遲大到嘅問題噶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這隻呢是台灣愛文芒，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即是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它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和那些蘋果芒就完全不同的。現在可以在網上或者門市就訂購的，你查一下網上，那些人賣很貴的，這些550元，我們就399元。 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啦。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後嘅意義。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錢先有樓住。逃犯條例係為公平正義。香港唔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 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呢只咧， 好啊。講翻開頭嗰陣時，點解遲咗少少咧？因為呢個嘅探險隊預錄啊，咁就下個禮拜一播出，咁所以今日晏咗少少嘅咁樣咯，係咁啊，亦都喺呢度咧，係要多謝即係城寨人捐款啦，啊 Leung Fan Fan 啦 ，A Ray 啦，啊呢個 Henry Zhang 啦，啊呢個Johnny Man 啦，啊嗱讀漏咗唔好意思嚇 ，Ivan Lau 啊 ，Heidi 啊，啊 Tim 啊。啊！呢、這個 Wong Wei 啊 ，William Wong 啊，啊呢、這個啊 Danny Ow 啊，啊好熟啦，啊 Ringo 啦 ，Carney Ma 啦，啊仲有啊，仲有邊個啊 ？Joyce 啦，係啊，啊 Ollie Fan 啦，咁樣好感激大家嚇、，Martin Lam 啦，係咁咧就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會繼續俾心機啊。城寨最近嘅節目咧，特別阿西良呢個撈鬆啊，三不管啊，真係犀利。過去咧最高4000多。咁咧就最近因為呢個送中條例嗰個政治形勢急速地惡化又緊張咧，就去到6000多添啊！西良唔知以前係咪講過 啊，我問下咪就細良有冇講過話去到7000就攞跑嗰啲咁樣㗎？有冇㗎？嚇冇啊？係咩？唔係話要找數嗰啲嘢嘅咩？係佢應該係咁喎，增加同我哋承債人嘅互動嚇。我建議佢，因為淨係繼續 辦。佢但係要開個價，唔開咁低。 係咩？嚇、我相信好多網台係關注近日嘅，都係會都 係會 即係用呢個題目，因為確實事態發展得好急，我哋真係冇諗過，即係個幾兩個月前咧係可以急速惡化到咁樣，差唔多每日都有一啲新嘅事件係去發生啦，咁好多承債人就叫我哋小心啲，咁其實我哋民主派都諗咗好多啊，而家真係唔係淨係鬥大力啊，咁啊鬥智鬥力啊咁樣係嚇，我哋連咧嗰啲建制派會唔會揾啲佢哋嗰啲四大美人啊，咩阿鼠王芬啊、阿蔣麗雲啊、呢個陳海欣啊、陳健康啊包圍住石禮謙，咁我哋點算咧？我哋一埋身就會俾佢屈我哋話非禮喎、啊，咁係咪揾阿毛依依啊、揾阿黃碧雲啊去埋身先，跟住我哋先知。 民主派得兩個女 性，係啊，得兩個咁啊弊啦。但係可惜，即係可能因為上一次5月11日嗰次真係史無前例，成個房係亂曬。咁同埋我相信。是有部分的建制派呢是真的放水或者放軟手腳的、再加上呢現場不只是兩派的議員的，還有大量的保安和記者，所以才去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同埋根本咧就未進入個會議室嗰陣時咧，已經 喺外邊已經 係有角力㗎啦。嗰陣時同阿朱海迪啊，我係冇諗過㗎，根本我係。同一時間在幾層那裡民主派的操作真的好像打仗一樣，兩個守住這個房、兩個守住那個房、兩個去走去哪裡的時候，就被我和鄺俊宇看到，以為班友員在前廳、Miss Mo 就立即走到前廳，我們一起搭升上到二樓之後呢、一出升降機的時候已經在走廊就已經起哄了、 正相遇了， 是啊、那時的陳恆斌、陸仲雄啊，他們那班友已經說范國威打人了，范國威打人，但其實是慢慢推開我推開我，如果我真的打他報警的就不是我了，是他們這樣，是大家都知道這樣這些這樣的操作樣、所以我相信是有不多不少他們擔心這種亂象，都是會令到香港市民再進一步關注這件事件呢、他們在接下來的選舉又好，又或者落區的時候呢是會受壓的這樣咯、所以我們要藉著現在那個民氣呢要繼續維持，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昨天即係呢個李柱明、何俊仁啊、羅冠聰啊，匯合埋呢個嘅陶謹申同埋阿吳可兒喺華盛頓嚇、Washington D.C. 嚇、唔係西岸嘅華盛頓州啊，係咁咧就同呢個美國國務卿啦，同埋呢個眾議院嘅議長 Nancy Pelosi 咧係去會面，就係、今次佢哋訪美訪加嘅行程最即係其實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嚟㗎啦，咁樣咯，係咁就因為大家知道啦，眾議院議長就係第三把交椅啦。呢、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有咩三長副短，副總統又有咩三長副短咧、跟住補上就係眾議院議長啦、國務卿咧就代表美國政府今次見李柱明最高官階㗎啦，咁樣佢哋都表示即係對香港而家嘅這個送中條例的狀況是有憂慮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嗱喺英係咪英國德國？ 德 國就係 話要考慮，係啦，要考慮咧就話即係同香港終止嗰個叫做逃犯印度條例。 德國就有郭榮亨同埋陳方安生，咁就係德國係第一個。已經跟香港簽了這個逃犯協議移交協議的呢、國際社會上面最少有40個國家，現在不單止呢就說即會影響了台灣、或者香港、現在連簽了逃犯協議日後都擔心他們的國民來到香港的時候會不會又踩了地雷、這個中國大陸最興的啦，咦哇華為你捉我們的太子女，我又捉回你兩個加拿大公民、包括你的前外交官我都夠膽捉、喂咁咁恐怖嘅行為嘅話，德國或者其他歐美國家佢哋都會醒噶嘛，嚇咁、所以而家係分分鐘建制派、西環、北京政府係偷雞唔到蝕揸米，而家係咪要夾硬強行去嘅話咧，就真係一個博弈，大家睇一睇嗰個嘅即係嘅民意嘅守瓜係點樣嘅，係嚇好咁啊，講咗咁耐嘅話咧，我哋翻翻去地區啦，我哋請咗兩位地區議員，當然係講啲地區嘅事務啦。咁啊，林少忠就長期咧就有跟進一啲上坡工程嘅，咁啊，等阿少忠講一講啦。 因為我知道立法會咧都啱啱響今個禮拜5月15日啦，就開咗上坡工程嘅工程會啦。咁我知道呢個上坡工程咧，就應該就喺2009年阿曾蔭權 政府嗰陣時咧就推出嚟嘅。 嗯。 啊，咁啊，遲去到11年啦，而家18個建議到18個嘅做嗰個上坡工程咧，而家先係有7個先做完成咗。 嗯。 咁我翻查紀錄資料啊，咁我哋睇翻咧嗰上坡工程咧，哇，原來葵青區咧係佔咗8個喎。 嗯。 哇，咁我哋記得咧，我哋而家咧政府嘅推出一啲嘅行暢道通行咧， 係咪葵青區多啲山坡啊？係。 可能係啦。 哦，呢個一定係，我想話俾你聽，我細個喺上葵涌住係好多山坡。我嗰陣時讀嗰間中學係真係行200級樓。 葵涌係石蔭嗰邊係嘛？ 石蔭、石梨、李 大埔有冇㗎？大埔有 葵芳啦，又有葵盛啦，好多都喺山上。 葵盛都係啊，葵盛另一個另外一個山頭啊嘛。 即係有啲地理嘅原因嘅。 係啊。咁我哋覺得咧，嗱，因為我嘅15號出席嗰個嘅工程會啦，跟住我其實咧都聽到有啲嘅居民咧就唔係一面倒嘅，唔係一面倒話，我支持啊成嘅，即係有時可能話傾嘅啲走線啊，譬如我哋睇翻一啲嘅記錄咧，就好似寶馬山啊嗰、那個集可集富集花園， 富集花園， 富集花園嚇，咁佢哋有啲嘅。屋苑的代表咧，佢哋都有啲認為嗰條走線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咧，佢哋都唔建議做嘅。 嗯， 哦，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反正而家我講翻咧，咁我就代表西貢區啊咁樣成。咁我哋就見到就上坡工程咧，就由2009年開始，就推出嚟。 哇，咪成十一年 㗎啦，接近啊11年㗎啦。 三任特首。 係啊，咁我哋就其實好渴望嘅。咁嗱，我咧就響1988年。 是 啊，俾政府咧就氹咗我入嚟將軍路。 是 啊，我有氹咗入嚟，點解咧？因為賣樓書嗰度咧就寫明咧有港鐵到嘅。 係。 點知原來港鐵就去到寶林站。 到山下。 哦。咁啊，而家咧，我哋咧，而家最慘啦！而家開始，即係而家將軍路咧已經接近超過40萬人口噶啦。 係。 啊，咁我哋咧就開荒牛。啊，咁啊，跟住咧，我哋發覺到咧，2002年咧就港鐵通車喎。通車原來咧就當時咧個規劃咧又冇協助山上嘅居民、做一啲嘅設備，去到一啲嘅交通樞紐嗰啲嘅地方嘅、就算我哋見到咧，而家好多地方咧，譬如我哋見到安達臣道啊，即係寶達村啊、安達村嗰啲咧，佢哋而家做曬咧，即係因為佢哋都係喺山上嘅，即係好似頭先講葵盛區啊咁整咧， 即係依 山而建嗰啲啦，喺依山而建嗰啲，因為嗰啲可能咧佢哋開建村嗰陣時咧，可能一啲嘅佢唔係講交通樞紐，係講一啲嘅購物點，譬如商場啊、購物點咧係唔方便嘅，佢就會帶到去落去秀茂坪村嘅。 哦，咁樣啊， 咁樣做法嘅。我係見到咧就係寶達村啦，咪安達村啦，同埋安達村啦嚇。咁啊起咗咧，其實起咗3條嘅升降機嘅，3組嘅，一條就去到順利村，一條就秀茂坪。一條就去到嗰個咧，就係寶達村。 寶達村， 即係佢哋會規劃到嘅。點解政府喺1980年代咧，建即係其實將軍澳咧就係第3個新嘅現代城市嚟嘅，之一嚟嘅。其實當時咧仲有邊度咧？天水圍同埋跟住就係馬鞍山。咁啊，就3個嘅。 不過以地理嚟講咧，就可能係即係將軍澳，尤其是講緊係即係呢個康盛花園啊、翠林。村入帶啊，咁嗰啲咧就係即係叫一山上啦。咁但係以大部分嘅將軍澳地即係叫 都係填海區翻嚟， 地方都係以即係平地啊填海區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大埔區就我自己大埔區員啦，咁就唔大埔區就因為都係主力都係平地多嘅。不過但係我覺得政府咧提出呢一啲咁嘅，譬如話頭先講到一個人人暢道嘅工程，咩叫人人暢道咧？就講緊係一啲行人路上蓋嘅一啲工程啦。其實咧政府咧就帶頭。製造咧，即係小區與小區之間嘅矛盾，係咩意思呢？其實就話喂，佢其實喂整一抌一抌，即係抌個骨頭落嚟出嚟，得一嚿骨頭嘅啫。咁但係咧，佢話你區議會傾掂佢啦，起一條行人通道嘅啫，咁但係好多個區嘅議員都想起啦， 家家有求 都方便人啦。又或者之前講嘅，譬如一個升降機工程都話我哋每區咧就做2至3步啦，咁樣又係抌個骨頭出嚟，咁啊個個都有爭。即係我覺得第一正如頭先阿小鐘講其實規劃係好重要。即係早排跟過呢個大埔區議會咧，就翻大陸咧就去考察啦，即係落都幾戇居，即係考察大灣區。不過唔緊要，學咗一樣嘢咩咧？阿習總咧就講啦， 規劃得唔好就係一個罪行嚟嘅。 哇！咁犀利 嗱，咁就咁我哋就講啦，我哋就每一次就同規劃嗰啲官員講，你規劃唔好啊，你跟住你老細個老細老細喎，即係習總講喎，做得唔好規劃咧，就係、是、即係政府就係呢、這個即係係錯誤嚟嘅咁。呢個錯誤亦都恨錯難返，好似即係話喂你擁咗啲人入去，你又唔俾一啲友善一啲嘅通道啊，或者方便老人家或者一啲朋友上出入嘅。咁呢啲就係要做嘅功夫。點解仲可以拖咁耐呢？ 其實山上居民咧，嗱、即係依山而建嘅房屋咧、其實好好依賴交通嘅。係，譬如尤其是嗰、那個即係最希望就有港鐵啦，即係嚟緊我哋都知即係政府喺2014年提供一啲嘅鐵路新發展啦。咁啊嗱，而家將有一條咧就喺新東九龍線嚇、就喺鑽石山喺度補達嘅。咁佢依條線路咧就好特別嘅。就依山而建嘅，因為點解咧？嗱，彩雲村啊、秀茂坪村啊、順天村啊，冚唪唥都喺山上嘅。係啊，咁唯獨點解我哋山上即係疏忽略咗我哋山上20000多人口咧？係啊，咁我就佢又話要揾地起樓啦。喂，咁你如果起咗個加咗一個叫康景站，咁啊上高咪可以起樓咯。 哦，你講東九龍線嘅延線發展，即係話將軍路線咧。就除了去到條頸嶺坑、將軍澳坑口和寶林咧，就再延長一點、就希望咧，而家講緊話即係延到去東九龍那邊啊嘛，咁能夠再在將軍澳加多個康景站咁樣，係啦。不過就工程上邊、工程學上邊咧，就要將嗰條鐵路線咧，就要爬升好短嘅時間裏邊爬升好高嘅位置咁樣咯， 係、咁其實咧，嗱，我哋見到咧，而家佢而家有幾個鐵路咧，譬如香港嘅大學站啦，香港嘅係咪大學啊？ 係大學站， 香港 即 係 堅尼地城站， 咁佢都好高啊，咁佢都做得到啦，係咪先？咁我哋希望咧，期望嚟緊喺議會咧繼續爭取啦，為啲市民。咁我哋講翻上坡工程咧，咁我哋見到咧，即係而家睇到啦，咁其實我嘅立法會公聽會咧，我都反映咗嘅。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希望咧，就以區即係嘅18區咧，都揀一個出嚟嘅。如果譬如舉例，如果譬如喺大埔區原來唔啱使嘅，咁你將嗰個資源咧就落落一啲，好似頭先講啦，葵青區原來十八個區18項工程咧， 咁啊唔係咁講嘅，八個項目喎。因為呢個係講需要，唔係講數，唔係講平均。而講需要，即係咁講，喂，港島區，譬如話中西區，或者東區某部分，佢真係好多樓喺 南區都要啊。 南區主力都係海邊嚟嘅。如果東區或者中西區，佢主力好多係山上面嘅。即係點解當年即係中區嘅呢個上山頂嘅扶手電梯工程點解嗰度做咧？咁我諗即係咁以需求為主導嘅。咁但係同時間以需求為主導當中。去到地區裏面，如果得到地區支持的話咧，就冇理由去，冇理由拖延嘅。因為而家政府唔係冇錢啦，10000億抌落去填海都做得到啦。咁你起嗰個咁嘅即係升降機啊，一啲天橋嘅接駁係咪做唔到咧？即係我諗平均主義我又唔係完全贊同。不過你話 因為區區係有少少唔同嘅， 即係按需求，譬如話喂你話一個大平原嘅咁可能唔係好多喺高位起到樓。或者人口密度不是特別高，那當然可能要有個成本效益考慮，但是同時間呢如果居民或者是即係譬如議會裏面都通過喎，都支持喎，而家往往呢就係小鐘，佢往往就是政府抌嚿骨頭出嚟之後，區議會各黨派都支持，但是他再去搞後面一些規劃行政的事情就搞好的死來都做不到。這個呢就是我想是過去我想兩任政府即是包括689和曾蔭權都是有這個情況。但是即林鄭上來也都不見得快，他說他是行政好打得但是都不見得快。即我覺得如果你說要推動即你說要拿回一些民心啊用嗱咁講真。689當時推了一個工程，那個叫什麼 人人 的升降機工程， 升降機加行人天橋， 那三十幾四十億呢，確實呢 在那一水呢就很多天橋 都已經完成 了，以前爭取了很久，譬如話好像少宗你屋苑附近有兩部升降機啦，我屋苑附近有一部升降機和一個兩部升降機啦，都是在這個計劃裏面即爭取得到。我相信呢即是說如果以需求帶動而區議會地區人士或者附近的屋苑的代表都支持的話呢，咁就冇理由去拖嘅，咁但就當然啦，而家政府點解唔去做你譬如話， 而家政府咧就研究，而家就我提出咗咧，咁就排到十四，而家就研究緊階段， 不過咧就排。排好耐，咁但系咧就做得好慢，咁當你排到你十幾嘅話咧，可能唔係唔做，不過問題做個頭嗰五條咧已經用咗五年啦，咁樣或者係八年啦，咁排到你嗰陣時候，可能又要再等另外嘅十年 至十五年咁樣。又未知而家你諗下，由2009年開始傾呢個計劃，到而家2019年啦。咁你諗下嗰個費用開支幾大咧？無底深潭嚟㗎。 同埋你嘅區，即係唔好話區，即係唔好話你嘅個別小區，即係當區嘅居民。原本由可能五萬零歲都等到六十歲幾差錢，到時都 有啲可能加拐杖添啦，已經 係。我相信即係頭先我所講，唔係我諗唔係政府個別，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嗱呢個上坡工程計劃又好，又或者譬如話區裏邊話要起啲診所啊，要起一啲即係我哋區裏，你可以咁講，完全冇爭議嘅。各黨派都即係都舉腳贊成嘅，市民亦都好同意嘅嘢，佢往往就係、是。即係拖得好耐啊，或者係用唔同嘅技術因素啊，喂，我好簡單，我哋想譬如話某啲即係而家林鄭講一地多用啊嘛，但係講啫，到去到做嘅時候咧，佢就話俾你聽，喂，一個體育館下邊要做多一層兩層停車場咧，又要花多唔知幾多億，又要用多幾多年喎，你諗下喎，你不如一了唔係待住先啦， 待住先， 係啦，往往成日都係講呢句，嗱，亦都會製造居民嘅矛盾。嗱，老實講，你話做咁。居民梗係喂你個體育館，大家都 OK 啦，想做啦咁。但係你話有多個停車場或者體育館以外，可唔可以用個其他設施咧、社福設施咧咁？佢就唔去諗嘅。當我哋提出嘅時候，佢又話：，你用多三年時間啦，分分鐘啊推倒重來，又搞過咧，又要再排個隊喎，到時又即係夾一工程，又唔知排翻去後邊咯喎咁。跟住又喺度咧製造啲矛盾。 因為而家咧，我哋喺工程會咧發覺到咧，即係頭先我講咧，就話好多都好多其實走線問題啊，要諮詢啊，成咧其實起完之後咧，可能有啲反對聲音出嚟嘅，即係政府冇做一啲嘅長盤去做咗個諮詢去處理咗先喎。即係等於而家我哋講緊一條嘅康城花園落去嗰個叫寶康路，係咁，佢條走線係點樣咧？即係係咪要係咪俾翻一啲居民？一啲嘅市民去提供一啲嘅意見咧，就係咪你嗰條行得係好啲咧，定還是市民提供另外一條線咧係行得更加好咧？即係完全係冇做到呢啲嘅規劃，話俾市民聽。即係而家去到邊一刻拎錢幾時啊？即係我哋見到咁樣兜路 啊！呢、這個係啦，呢個就係咩啦？康城花園 係去到寶康路嘅， 係喺將軍路嚟嘅，係寶林區。 咁我哋就希望咧，就真係咧，就因為點解咧？而家咧，康城花園嘅居民咧，每日咧都係得兩架15毫米嘅專線小巴落去港鐵站，其他咧就去配合咧就俾咗17毫米嘅市民。咁你諗啊，雖然康城花園係五棟樓，咁啊有一間嘅中學，景嶺書院啦，咁有成你我哋計埋人咯，起碼都接近7000-8000人啦。你諗下7000-8000人點可以用兩架小巴？去服務依三條居民啦，路過巴士有，咁因為點解啲市民會搭專線小巴咧？因為你知道咧，交通費用咧就一定係對三條居民嘅負擔嘅能力係重要嘅。因為搭 M 線咧就有轉乘優惠嘅。咁所以嚟講咧，咁點解得兩架服務三條居民咧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希望咧就政府咧即係盡快咧去研究一條咧即係。康城花園落去寶康路，但係帶翻俾一啲嘅居民，因為小巴又加價啦，小巴好多時藉口就話要加價，人工又啲司機又要加人工。其實我哋睇翻啲數據喎，我又睇唔到小巴有加人工喎。 即係個小巴商， 阿少忠 係個老闆。 政府咧做嘢咧都係一鍋粥，即係我諗。 除了頭先你話呢啲即係便利民生的工程之外咧，我諗大家都關注講四千蚊計劃，係咪？ 係啊， 即係講四千蚊。喂，大佬啊，而家有300多萬份表格，先做派咗錢啊，先派得嗰10萬鬆啲，即係大概10萬人到。咁你而家咁嘅進度，嗱，唔好話起，唔好話起一個工程，佢可以搞好多行政啊、規劃啊、設計啊嗰啲嘢，呢啲咁嘅程序嚟拖你啦。派錢都派到，分分都派到年幾之後都唔知派唔派 得。真係有啲老街坊講話，即係過身都未必攞到㗎。 即係所以變咗，究竟而家我哋呢個政府究竟佢點樣睇呢個行政效率？即係話派錢就已經唔涉及講緊要同啲地區人士磨啊，走線係點㗎咯？已經係講緊你嘅係你嘅制度上面，你已經有你擺人落去做審查，當然。即係我諗民主派或者我哋新民主同盟當時我哋都話，你不如就唔好搞到咁多嘢，一次過即係唔使審查，唔使審查咁派錢啦。一係就調翻轉，亦都好多街坊話，不如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做啲民將嗰嚿錢嗰幾百億抌落去。頭先好似阿林議員咁講，喂呢啲天橋啊， 即 係民生工程啊，大家講緊醫療嘅經費好緊絕，又前年又要減佢幾億之後咧，又加翻俾佢。不如你大大手筆就去，即係喺啲硬件設施上面。其實而家醫院係咩嘢咧？除咗人手之外咧，喂，儀器夠唔夠咧？磁力共振機，哇！原來你唔一個唔好彩，你要排一排磁力共振咧，半年九個月肯定都未必排到啊！呢啲咁嘅嘢，佢錢咪可以解決到咯。你話人手未必即刻變到啲人出嚟， 但係啲器材、 器材、儀器嚇。大家即係唔好彩要瞓喺醫院嘅話，而家都仲係用緊搞搞搞嗰啲牀，即係嗰啲升起嗰啲牀，電動牀都唔係間間病房，唔係張張牀，張張牀都係。咁呢啲就係、是、喂，究竟我哋啲錢用咗喺邊度？用喺啲利民嘅設施咪好咯？用喺啲九唔搭八走去，你就而家搞到個四千蚊，都用咗3-4億去做行政費，呢個咪戇居咯？就係咁。 唉，咁啊，真係我哋繼續出聲啦，咁啊，及住個政府，同埋咧係要鞭策佢啦，喺啲上坡工程同埋其他啲民生基建工程嗰度，一定係要做好啲啦。 呢個作為我哋民選議員即係必定要做嘅工作啦。 嗱，有網民就問，有城寨人問細良去咗邊啊？係咪唔舒服啊？唔係，再講一次，細良今晚咧同一個時候咧就去咗教協嗰度呢個講座。工作坊叫做百年回望批評五四批評啊，唔係應該批判五四批判咁啊，所以咧今晚咧我哋特別請咗兩位嘉賓嚇，任啟邦議員同埋林少忠議員咧嚟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嘅。下個禮拜五咧應該就到細良翻嚟噶啦，咁我唔知下個禮拜五又會唔會有啲特別事件發生，又要留守喺立法會啊。上個禮拜就係咁樣，所以細良就單拖上陣咁樣啦。如無意外咧，下個禮拜五翻嚟咧，咁我哋又會即係。我和細良會做一個政治咖喱飯， 繼續緊貼住呢個反送中的修訂。 係啦，咁大家特別留意新聞，咁啊 都要留意城寨嘅節目，因為城寨嘅節目亦都會好 at hot 咁樣樣咧，係匯報即係翻一啲 action journalism，係啦， 有啲行動嘅話，可能都要喺城寨呢個平台 呢度都會 幫 手係去做呼籲嘅，係好嘛？咁啊，再一次多謝任啟邦同埋林少忠上嚟，咁啊今晚嘅節目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 Okay, 拜拜，好，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 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政治咖喱飯。